田震是苏永康在内地合作的首位歌手。当年尽管苏永康在广东一带有一定的知名度，但是在内地的大部分地区，尤其是在北方地区打开知名度还是在与田震合作以后。来听两个人一炮而红的对唱歌曲《分享》。 透过玻璃窗晒雪后的阳光，我心中一片温柔轻轻的， 水晶杯子一晃一晃，烈酒淡淡飘香，有冰块在杯中碰出清香。 可这地球某个地方有人正经守绝望，硝烟吹开露出了眼里迷茫， 已经感觉不到悲伤，已经忘记了失望，该不该把梦想让全世界分享。 天地雨雪风霜，有谎言和饥荒，把爱的种子种在心田就是希望， 新的世纪晨光能把黑洞照亮，每件幸福都应该分享。 透过玻璃窗晒雪后的阳光，我心中一片温柔轻轻的， 水晶杯子一晃一晃，烈酒淡淡飘香，有冰块在杯中碰出清香。 可知地球某个地方有人正经守绝望，硝烟吹开露出了眼里迷茫， 已经感觉不到悲伤，已经忘记了失望，该不该把梦想让全世界分享。 天地雨雪风霜，有谎言和饥荒，把爱的种子种在世间就是希望，新的世纪晨光能把黑洞真幸福的事都应该分享。天地雨雪风霜，有风雨和希望，把爱的种子种在心间就是希望，新的世纪晨光能把黑洞照亮，每件幸福的事都应该分享，每件幸福的事都应该分享。 除了以扩大某一地域的影响力为目的，有时一些歌手也因为惺惺相惜而合作。2003年，音乐人李泉在推出专辑《2046》时，和香港女歌手陈慧琳合作了一曲《爱是有故事的旅行》。此前两个人曾互相看好对方的歌唱才华，这一次合作可以说是圆了两个人的小小梦想。 列车已远去，我的旅行不再继续，窗外风景再美丽，它只属于记忆。既然遇见了你， 那我的 年头的支票留在过去，经过陌生的城市，颠簸的人想安定，我的最后一站是你。 你的眼睛， 的眼睛 等我自己，什么也不用说，我们已熟悉。 看你的眼睛，像看懂了我自己，爱是有故事的。 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， 欢迎回来，我们继续来说说歌手们的跨地域合作。通常来说，同属一家公司的歌手经常会进行合作。 Sony BMG 旗下歌手王力宏、倪瑞斯就曾为一款网游共同演唱过歌曲，让我们来和两位歌手分享这首《热爱》。 就是这一夜凝结了空间和时间，强烈感到你就在身边，我已明白那就是爱，沉溺幸福的味道叫做依赖。想念无法掩饰的我如何去表现，我已明白那就是爱，眷恋和你的每一秒。 I'm close to you, I'm close to you， 空气和时间 这种跨地域的合作可以说是最有意思，这就是好朋友之间的合作。韩红在音乐圈的好人缘尽人皆知，尤其是她和香港艺人许志安还结拜为干兄妹，义结金兰，这也就不难解释两人这一首《相爱多年》为什么会赢得很好的口碑了。 雪月都随着时间已经褪色，说好了永远都不分手的，说好了该责怪谁呢？ 感谢你给我的快乐幸福， 在说间还是我们被时间敷衍，曾经桑田沧海转眼成烟，甚至山盟海誓的感动得以成空，抱着伤痛度过后半生，曾经相爱的诺言，让我如何忘记忘记你那可爱的脸，让我如何放弃放弃我们相爱多年，让我泪湿双眼仰望苍天啊， 是看夕阳的，说好了你就是烟。 答应我给我的风花雪月都随着时间已经褪色， 是我的勇气在说见，还是我们被时间敷衍？曾经桑田沧海转眼成烟，曾经山盟海誓的感动都已成空，抱着伤痛度过后半生，让我如何忘记你忘记曾经相爱的模样，让我如何忘记忘记你那可爱的脸，让我如何放弃放弃我们相爱多年，让我泪湿双眼仰望苍天，让我如何忘记忘记曾经相爱，放弃放弃我们相爱多年。 这里是记忆的唱片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。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光也再次停留，你的双眼装满了温柔，让我有了幸福的念头，阳光照耀着不让寂寞停留，但愿今生我们能接受，幸福才是唯一的理由。爱吧，让我忘记所有伤口再大，时光不会再次停住来吧，不再成为痛苦的借口去吧，不想再次追回再一个无光照耀温暖我心头，从此不让寂寞停留，但愿今生我们能牵手，幸福才是唯一的理由。